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84集余欢一。轩辕庆端着盘子出宫，着实不雅。林峰连忙提了食盒来，里头还放着两碟子点心。 皇上赏的都是您爱吃的东西。 轩辕庆看了一眼，眉头轻轻一皱，没有闲的吗？林峰被问得一呆，怎么素来恪守礼数进退有度的贤王殿下，竟然对皇帝的赏赐挑三拣四起来，这可真新鲜。林峰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。轩辕庆没得到回答，尾音轻轻上扬，不是耐烦地嗯了一声。林峰听出他话里的催促来，连忙答应了一声， 有的有的，小厨房里上有火腿和四喜蒸饺，您看可行？ 轩辕庆点点头，劳烦公公取些来。林峰连道不敢，匆匆折返回去，路上遇见张晋忠，便将此事说了。张晋忠便让他将四样点心都送去一份。林峰心里纳闷，以往这贤王殿下嫡仙似的人啊，何曾在口腹之欲上做过计较，今天这是抽了什么风，竟然开口讨要吃食。因而在将食盒送回去后，便多瞧了两眼，人看着还是那个人，举止仪态也照旧端方有度，并不像性情大变的样子。他瞧不出所以然来，正想再瞧，冷不丁有什么东西打在他小腿上，他一时没站稳，跪在了地上。轩辕庆眉梢一挑，公公这是做什么？你可是皇上身边伺候的，这么大的礼本王可受不起。林峰不知道这到底是个意外，还是视线太过露骨被人察觉，给了个警告，当下却不敢再看，低垂下眉眼，收敛了神色。 殿下莫怪，是奴才腿脚不好，天色不早，奴才不耽误殿下的时间了。 轩辕竟微微颔首，抬脚出了宫门，一上车就敲了敲车厢。小七从外头钻进来，车厢狭窄，他半跪在地上，抬头看着轩辕竟。 主子。 轩辕竟戳戳他额头，又乱来。 原来是要算账。 小七低下头，心想刚才那小太监不招人喜欢，眼神小钩子似的看着轩辕镜，一定是图谋不轨，绝对不能纵容。一见他这副样子，轩辕镜便知道他这是有自己的想法，对自己的教训不太服气，手上的力道就大了起来。主子的教训都不听。小七见他戳得很认真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配合的往后仰了仰头，免得轩辕镜戳得手指头疼，然后艰难地摇了摇头， 主子的话小七都听， 但也就是听听，然后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。轩辕镜被他气得额角一跳，见他额头都被自己戳红了，也没再动手，只轻轻敲了敲膝盖。 本王的规矩你可还记得？ 小七一呆，虽蒙着脸，但耳廓却还是露出鲜明的血色来。他左右看了两眼， 主子，这是车上。 轩辕镜不说话，也不动弹，直勾勾地盯着小七看。小七硬着头皮挣扎了一会儿，很快败下阵来，认命地脱了上衣，露出精壮的上半身来，然后转过身去跪在地上，将后背完全交给了轩辕镜。轩辕镜满意地点点头， 可准备好了？ 小七咬了咬牙，肌肉完全紧绷了起来， 属下准备好了，请主子责罚。 轩辕镜探手摸了摸他的肩胛骨，察觉到手底下的身体很明显地颤了一下，眼角笑意一闪而过。 还没开始呢，紧张什么？ 小七没吭声，但血色已经蔓延到了脖颈，趁着他常年不见天日的肤色颇有些撩人。轩辕镜眯了眯眼睛，手指慢慢动起来，却不等写完，小七就撑不住了，一拧身抓住了他的手。 主子。 轩辕镜毫不意外， 又没洗碗，小七很愧疚，但没有松手，哑着嗓子给自己求情。 柱子，换个法子行不行？哪怕你用刀子刻字也比这个好受些。 轩辕镜看了眼自己被抓着的手腕，放松身体靠在车厢软枕上，懒洋洋的道， 本王就喜欢这法子。 小七被噎住了，脸色清清白白，好半天才恢复过来，咬着牙松了手，重新转过身去跪好。轩辕镜笑了一声， 罢了，这次饶了你。 小七长出一口气，连忙将衣裳穿好，纵身要往外头钻。轩辕镜眉梢一扬， 本王许你走了吗？ 眼见那身影顿住，他才敲了敲石盒， 给你带了吃食，吃完再下去。 小七没转身，仍旧僵着身体戳在车门处。 怎么，皇上赏赐的东西你也不吃？ 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，小七也没办法，只好扭头转过身来，一点一点挪过去，眼看着就要碰到石盒了，轩辕镜的手却忽然伸过来，在他小腹上摸了一把。小七一呆，大脑瞬间空白下来，身体却本能地炸了毛，头发几乎要竖起来。他一个哆嗦回过神来，连忙往后挪，却被车厢拦住了去路。轩辕镜搓了搓手指， 难不成是天热心燥？怎么本王进宫用个膳的功夫，你就这么血气方刚了？ 小七脸色通红，垂着头不肯理他。轩辕镜逗弄他几句，见他仍旧不肯吭声，这才正经了些。 你这脾气木头似的，谁家姑娘会喜欢？日后如何娶妻生子？ 小七瞳孔缩了一下，也顾不上再理会身体的尴尬，西行两步上前，紧紧抓住了轩辕镜的手。 主子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是属下不听话，又不肯好好受罚，惹怒主子了吗？ 轩辕镜甩开他的手，又抓着一根他的手指头把玩，语气颇为漫不经心。 怎么会，本王何曾这样小气，只是主仆一场，你年岁也不小了，总要为你往后考虑。你看本王那大丫头锦绣怎么样？ 小七呆了呆，打量了一眼他的神情，似乎觉得不像是开玩笑，忽地沉默下来，许久没有吭声。轩辕镜拽着他的手指， 哑巴了。 小七不但没吭声，反而将手抽出去，一个纵身从车厢里跳了出去，之后任凭轩辕镜怎么喊他都不肯理会。轩辕镜失笑，倒也不急，靠在车厢上有规律地敲着木板。以往他只会在有事情要吩咐的时候才会这么做，伺候的安慰和下人便对这声响十分敏感，被他的敲击声闹得心烦意乱，却又不敢说什么，只好没想一声就去看小七一眼。小七只当自己耳朵聋了，并不吭声。其余暗卫终于受不了了，很快将小七拦了下来，和他商量。 主子这么闹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要不你去认个错。 小七闷闷道， 我没错。 他钻到车底下去，一副不想和暗卫交流的样子，可马车里仍旧时不时响起敲击车厢的声音来。暗卫们被折磨得心力交瘁，给彼此递了个眼神，一起朝着车底去了。不多时，小七一声闷哼，紧跟着就被硬生生从车窗里塞了进来。他仍旧虎着脸，虽然进了车厢，却不肯看轩辕镜，只留给他一个后脑勺。轩辕镜面露笑意，轻轻叹了一声， 渴了。 小七不动弹，他也不动弹，可不过几个呼吸，手边便被放了一盏茶。轩辕镜撑不住笑了起来， 世上哪有人生气如你这般。 但小七的确在生气，并且不打算理会口无遮拦的主子，仍旧缩在车角当木头。轩辕镜伸长腿踢了踢他，过来捶腰，这几日忙来忙去，腰都要断了。小七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见他已经翻了个身趴在了车厢里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认命地凑了过去，拿捏着力道给他揉捏。轩辕镜探手在他大腿上摸得小七全身都僵硬了起来，心情大好。 刚才为什么生气？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 小七气性上来，继续装巨嘴葫芦。轩辕镜也不恼，难不成是瞧不上锦绣？小七手下一重，轩辕镜疼得额角一跳，闷闷地哼了一声。小七垂眼看了看他，竟然没开口请罪，可见是真的在生气。轩辕镜挨了那一阵疼，腰上顿时生出一股轻松，不自觉地松了口气。看不上他也罢，王府里好姑娘多的是。他本以为小七会继续生气，已经做好了腰还会疼的准备，却不想他竟然将手拿开了。轩辕镜扭头一看，就见他站起来正要往外走，连忙拉住他。好什么，用了饭再走。小七没看他，闷闷道，属下不饿。可本王觉得你饿。小七还是不吭声，轩辕镜将他拽回来，御赐之物兴许能吃到姻缘呢。小七抿了抿嘴角，属下想饿死。轩辕镜撑不住笑起来，搓了搓他的手腕，这么不想找媳妇啊？若主子厌恶了小七，说句话便是，不必拐弯抹角赶小七走。这是真的生气了。轩辕镜只好解释，本王绝无此意。小七不吭声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。轩辕镜被他看得受不住了，抬手揉着额角，叹了口气，也罢，本王不提了。若他日你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可要告诉本王，你的姻缘本王定然尽力谋划。他本以为小七不会理会自己，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转移话题，却不想他竟然问了一句，当真？轩辕镜眯了眯眼睛，这小子该不会真的有心上人吧？自然当真，本王可是金口玉言。小七的手重新放在了他的腰上，动作却从按揉变成了抚摸。轩辕镜猝不及防，被摸得浑身一颤，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，连忙去抓他。可那只往日里随他怎么把玩的手竟然躲开了。轩辕镜心里一跳，小七，主子金口玉言说的话小七就信了。轩辕镜咳了一声，莫名的有些不自在，他有些后悔刚才不该喊他来给自己揉腰。你先让开，本王好多了，你自去吗？小七应了一声，可手还在他腰上没拿开，热热的有些烫。轩辕镜翻了个身，试图把那只手甩下去，但很快手就随着他的动作换了位置，搭在了他小腹上。轩辕镜有些吃不消了，伸手推了小七一下，小七却是纹丝不动。主子就不好奇属下到底看上了谁？轩辕镜心里一动，仔细打量了一眼小七，见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，嘴角翘了翘，却强撑着压下去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本王自然好奇，不过他拉成了调子，这次很顺利地抓住了小七的手，在他手下挠了两下。有些话你可想好了再说，若是说错了，可要搭进去一辈子的。仿佛从这话里听出别的意思，小七原本淡淡的视线很快变得幽深起来，落在人身上沉甸甸的，颇有分量。那只搭在轩辕镜小腹上的手不自觉地用了些力。既然主子说会为属下谋划姻缘，那属下用一辈子去赌也值得。轩辕镜有些受不了他这股视线，抬手探了探他脑门，所以你这是要算在本王头上？小七不吭声，也不点头，只沉默地盯着他看。轩辕镜失笑，又变木头了不成？此去两淮，谁晓得老三会做什么事情？有些话现在不说，往后可就没机会了。小七抓着他的手，用力握了一下，属下不会让任何人伤了主子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